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南部轻度霾，夜间有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发布一条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预报，12月1日起，我市将发生一次中度至重度污染过程。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黄色预警措施于12月1日0时启动实施，预计12月2日夜间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也会给大家送出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在股市收评阶段之后呢，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业务总监李文平先生一起聊一聊买保险中的如实告知。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分析。另外呢，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的，首先是股市收评。两市午后走高，沪指涨0.81%，新能源汽车概念强势。截至收盘，沪指涨0.81%，深证成指涨1.12%，创业板指涨1.27%。盘面上呢，知识产权概念、锂电池、5G 概念、信息安全、新能源车等板块涨幅居前，租购铜权、黄金、卫星导航等板块跌幅居前。也是下面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赵先生您好。 你好，浩洋，大家晚上好。 来说一说本周吧，本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哎，好的。那么本周是应该说是波澜不惊，这个可以看到周三涨了一下27个点，周四就跌了30多点，今天又涨起来。反正基本上这个五天应该说是处于横盘的状态。当然这个五大指数这个周线都是微收小阳的。明显看到这个 G 谨慎心态占据上风，啊，这个波澜不惊，那么也没有什么太持续的热点。 嗯， 锂电啊、五 G 啊都有所表现，但是，就是远没有这个前期这个不论是券商也好，是创投也好，没那么猛了。 嗯， 啊，那么这个主要这么一个谨慎的原因啊，我觉得大家还是都非常非常清楚的， 就 是说这个，关键时刻，这个峰会就要到来了，啊，在这个之前，都在猜测啊，是不是能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啊，从我们外交部发言人也好，从我们这个讲话也好，其他这个发言人讲话也好，都是这个。希望有一个积极的成果。 嗯嗯嗯。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这个半年以来，我就强调这个摩擦这个事儿啊，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啊，只有这个啊，达摩克里斯剑能够放下来，或者是有缓。 嗯。 那股市就是真正的缓了。啊，我们知道上半年我说过多次了，上半年的到3578。一月底跌下来，那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去杠杆， 嗯 啊，这个当时几大报，什么这个是，这个什么报呢？就是说这个资管，报啊，融资报，信托报，啊，还有股权质押，啊，那这一次股权质押这个救市，主要救的是。疏解这个股权质押这个事儿，啊，这个各地都拿出这个不少资金来，啊，因为这个股权质押这个事儿，这个还是，这个占的钱不少， 嗯， 啊，这个影响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东地位也好，是什么也好，反正就是说这次应该说，这是上半年的事儿，啊，那么从6月份开始，那就是这个摩擦就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一直跌啊，到2499，从3578到2499，啊，这个小1100点了， 嗯 啊，那么这个两大原因，那么这个呢，就是看，我觉得这个我个人猜测可能会有积极结果啊， 嗯， 也期盼有积极结果，这样的话，这个股市就是。应该大资金就应该说就敢动了，我觉得这大资金还是一直就不太敢动， 是 啊，在这个最大不确定性没有落定之前啊，所以你说非去别的，我老说这个事儿，你说半天什么前期低点啊，前期高点啊，你说波浪啊，你说周期啊，到什么日子该涨了，到哪个几浪，让我看都有点扯啊。 嗯， 都没什么用啊，那么包括两个多月前啊，还是好多人说什么吃饭行情，这个喧嚣的比较厉害，都是股评都说吃饭啊行情，我看主力做的人说的可以说，做的人那不给你做这饭，给谁做呀？做为他人做嫁衣裳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啊。你大形势他也看不准，吃什么饭？喝粥这能喝上就不错啊。所以他是根据这个大的基本面才决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技术面啊，就是在基本面面前啊，那是啥也不是了，就是啊。所以这个最大的基本面还是，应该说是明晚应该有所这个揭晓了。 嗯嗯嗯。 啊，如果有积极结果。我预判啊，预测，这是这个博客也写了，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券商今天有点这个小蠢蠢欲动， 啊， 这可能是银两，包括银行，你看这横盘横的日子更长啊，比这个大盘这是5天啊，跟那儿小横着， 嗯， 银行有半个月了，可能是啊，也那儿横着呢啊，如果有转缓。他也应该往上谈的了， 是 包括保险，就是说以券商为首的大金融，还有就是一直这个冲高以后调整的 这个谁，这个创投， 创投 啊，创投它跌多了，这个它也得小有一反弹啊。 嗯， 完了还有可能是五 G， 这三个板块都值得这么一个，如果有缓，那就是这三个板块都有可能有表现。 嗯，券商、大金融、创投以及五 G。 对对对对， 嗯，好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 好，谢谢， 咱们下周见。好，我们再来关注啊，央行昨天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公告称呢，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这也是自10月26号以来，央行连续26个工作日未开展逆回购操作。上次央行长时间暂停逆回购操作还是在2015年，2015年的4月17号到2015年的6月24号，期间呢，共暂停了69天。最近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释放出放慢加息的信号，有市场人士就预测了明年年中的美国加息可能提前结束。专家认为，美联储放慢加息节奏将为我国货币政策保持甚至边际加大宽松进一步释放空间。我们再来关注财政部方面，财政部的消息，2018年中央财政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达到了60.5亿元。这60.5亿元其中就包括，一是支持实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还有大遗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发掘和可移动文物保护等项目2200余个。二呢是支持实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00余个，支持103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2579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和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再来关注一条跟咱们北京有关的消息，北京多部门已迁入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办公。目前呢，北京市扶贫支援办、市直机关工委、市保密局、团市委等部门已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办公，从而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正式启用。再来关注，京津冀签署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合作协议。据了解呢，该协议涵盖2018至2020年。根据协议内容，京津冀将共建创新要素与资源共享平台，进一步开放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优势资源，促进区域内实验室、科学装置、科技成果等资源共享，推动三地建立互认衔接的科技创新券合作机制等。再来关注中央商务区蓝皮书，中央商务区产业发展报告2018昨天发布。报告指出，北京朝阳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广州天河区综合发展指数位居一、二、三位。据了解呢，综合发展指数包含了经济发展、经济驱动、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区域辐射5个分指数的指标。再来看看租房，租房市场方面，上海租房需求短期供过于求。上海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昨天在2018年三季度住房租赁指数发布会上发布数据显示，上海三季度租房成交套数和面积双双回落，10月份租金环比下降0.7%。机构预测，上海市住房租赁市场的季节性特点仍将明显，租金价格水平将总体平稳。再来关注瑞信发布2019年投资展望，2019年全球经济将持续增长，通胀得到控制，亚洲股票将迎来投资机会。瑞信还预计中国企业在2019年或实现2位数盈利增长。考虑到颇具吸引力的风险回报，该机构仍看好中国股票。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进一段片花，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来到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刚才我们也预告过了，今天健康会和现场的嘉宾来自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业务总监李文平先生，一起聊一聊买保险中的如实告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李先生。您好。 你好，郝阳。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如实告知啊，我说实话啊， 我不知道作为保险从业者对于这四个字您怎么看，但是作为一个跟这个保险行业没有太多关系的这么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啊，这四个字感觉就是听起来很冰冷，如实告知，好像带有一定的这个权威性以及这个命令的语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 能理解您这样的感觉 啊。 那因为在保险这个领域里边，它和别的领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它会看到我们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那么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那保险公司呢，必须要充分的了解到我们要确保的标的，那么标的呢，也就是被保险人的人身风险呀等等诸多的一些情况，我们确定我们的标的呢是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确定要不要给他投保，或者是要不要怎么样设定一个规则承保他。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过程。 是， 对， 特殊而且很重要。 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如实告知，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在后期一旦牵扯到理赔，将会是非常麻烦的。而且如果说作为这个消费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投保人，如果在这个如实告知这一个环节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漏了，无论是这个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很有可能会出现到最后无法理赔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是的， 对不对？这个都是存在的， 没错。 但是哈，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看，比如说今天我是一个消费者，我是一个投保人，您是一个比如说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业务员哈，咱们两个不沾亲不带故，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业务员一上来说，来，如实告知一下，您有没有得过什么样的疾病啊？大概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我毕竟没从事过。您得没得过什么样的疾病？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就医啊，有没有一个什么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因为牵扯到我很多隐私的东西，您明白吧？ 没错，没错，是的。 对，你让我就是也没有说跟你咱们俩，比如说下个馆子聊聊天啊，或者说拉拉家常，熟了起来之后，我跟你讲，我就这么跟你讲，我确实有些东西。我在主观上是有抗拒的，对吧？我觉得作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这个环节肯定也会面临很多这样的客户。 是的， 我们怎么样来让对方，比如说放下心防，或者说让他真正理解到这个如实告知的重要性，然后敞开心扉的来讲，有没有什么窍门或者有什么方法没有？ 因为我在营销领域里边工作多年，那么我们是代表着公司和客户做沟通。 对， 所以您说的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也是这里边我们平时工作的一些要点了。我们其实要做的是双面的告知了。首先呢，我们可能是先把保险公司给您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规则给客人说清楚。所以呢，就是在先的实际上是保险人，就在保险法当中的保险人是指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呢，先要把我们的规则，比如说哪些保障内容我们先给到你，哪些地方呢是我们免责事项，告诉完之后，我们再会给我们的客人说您如果作为被保险人哈，您需要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和什么。这样的话呢，想必您也能理解这样的事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对，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和客户来进行沟通的 啊，等于说是先告诉他，就是我们的一些包括免责或者这样的一些条款， 对， 先把我们的底儿透给您，然后呢以此来换取您的信任，再跟我们来讲。 对， 那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因为我觉得这个环节相对来说还比较重要，因为可能作为一个保险业务员，对于自己公司的产品以及要给客户推荐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产品，很了解很熟悉，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怎么样让客户来把他自己的情况，包括我们可能要需要了解您家几口人呢、然后包括您的这个月收入啊，包括您平时的这个开销啊，等等，还有刚才我们提到可能牵扯到个人隐私很多的这个您的这个就医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能让这个客户就是讲出来，或者说我们在态度上应该怎么样？ 当然，应该做一个服务人员的话呢，你的态度一定要呈现的很饱满，也很温和。那么极具善意，这个是很重要了。 是， 但是我们在这个事情做的前提啊，是给我们的客户沟通的是什么呢？在 涉及到您个人的收入啊和您的健康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嗯， 首先是不是您先关注的？如果是您先关注的话呢，我们给您以回应的哈，是缺口分析。 缺口分析， 对对对对对，嗯，这对您来说可能就比较合乎常理了。 嗯， 如果要上来就开始问您的家底儿的话， 对对对，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我们说缺口分析就是说这一个家庭的话，它到底有多少成员？ 嗯， 这些成员的话呢是主要的消费者，可是呢有几个人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呢？ 嗯， 可能是夫妻两个人。所以对于家庭当中的收支这两个方向上来说哈，这两个人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两个主要收入来源的这个人， 嗯， 所以他们的人身风险他们自然就会很担心，说如果我发生了状况，我作为一个投保人哈，或者是我作为家庭整个的健康管理的人，或者我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人，我发生了风险怎么办？ 是 我们是从这些分析入手，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愿意和我们主动来告诉就是他家庭的一个财务状况。那么到就是你说到的这个健康状况哈， 嗯， 他肯定是他应关注，还会讨论规则。那如果我生病了，你保险公司为什么能承保我，对吧？ 嗯， 所以他也会很好奇，所以我们就会制定一个规则，必须是一个标准体，然后呢你才能够和大家共用这个规则。如果是非标准体，我们有非标准体的一个处理方案。 明白了，就是一定要在前期，无论是规则还是各种方案，我们都会一定要把它说先做好。 对对对对对。 然后把这些东西告诉客户的时候，也是让他们来放心。 是的，是的。 嗯，那咱们就从比如说比较正式的方面来讲，因为我了解到，可能在我们国家目前基本上在这一个环节都是属于询问告知。 嗯， 对吧？ 嗯， 所谓询问告知，您能大概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询问告知吗？ 嗯嗯嗯，就是我们在国家和保险公司哈。在备份的这个条款当中，我们是按照我们中国的特色，然后会把一些常关心的这些内容哈， 嗯， 说这个从小朋友开始吧，说0到4岁的小朋友哈，他有没有些先天性的问题出现，然后他现在的身高和体重，比如说我们大人的哈，有没有哪些以前的医疗状况，你有没有住过院啊，做过手术， 嗯， 从这些常备的这个就问卷当中哈，我们直接以列举式的方式。来询问客户。对，那还同时呢，我们其实也留了一些他自己主动告知的部分， 嗯， 在一些留白的地方，说你还有哪些您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认为他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啊，他获知的部分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列举式，在填补一些哈我们不知道的未然的事情，构成一个完整的告知体系。 明白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合理， 比较合理， 因为可能作为这个保险业务员，他知道哪些东西可能对于这个保单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通过自己的询问来让客户来了解， 对。 但是还有一种好像跟这个询问告知相同的一个叫做无限告知， 嗯，无限告知，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无限告知其实它会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在市场是不断的发生变化， 嗯， 尤其是。人们的健康哈，在一个时代过来又过去一个时代的时候，可能某些个非常以前认为是疾病的哈，现在我们可能不觉得它是了， 嗯， 以前认为是大事情的，我们现在可能认为是小事情了，对，所以不断会有新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就会通过对于客户的了解哈，然后来掌握呢就是一些呢相对未知的东西，所以那个无限告知呢并不是很刚性的东西， 嗯， 是凭借客户自己认为啊来判断，那么他自己来掌控他的告知权。 明白。 对， 但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就会容易出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觉得这事儿不重要，无论是真的是觉得还是假的觉得，到最后如果出现理赔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 但是我们会在我们告知这个部分当中哈，已经是成熟的这个部分哈， 嗯， 来跟客户来约定， 嗯， 所以你说他不知者哈，无过哈，那么实际上在法律上也是这样来 界定的，嗯， 那么对于一些客户来说，他自己是故意行为，因为我问到你了你不告诉，这叫故意行为， 嗯， 那么故意行为是严惩的，比如说当你发生的时候，发生风险的时候哈，那么我们肯定是不管你，那么或者是你发生风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限度的管你， 嗯， 也就是说就看你的什么故意的程度是如何的，但如果是你是不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吧？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可能会，按照规则说，本来你要是告诉我哈， 那么我是可以不承保你的。可是呢这个你没告知我呢，这个又不是你的原因，那我们会很按照法律规定哈，就会把你的保费退还， 哦， 你不会有损失的。 明白了， 对对对， 那这个听起来还是非常的人性化的。 是的是的 啊，那咱们既然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比如说法律啊或者是什么，那在保险投保当中好像说这个如实告知它也是一项义务，已经不是说是你可告知可不告知了。那具体何为如实告知的这个义务呢？你大概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 嗯， 那其实这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说啊， 嗯， 那么它是一个叫做最大诚信原则。那么在保险法里边哈，是最大的一个诚信原则就是客户的如实告知了。 嗯， 那么在如实告知这个部分里，我们可能会通过多个角度来跟客户沟通。那么实际上那个问卷呢，就是我们在投保当中呢就询问客户的哈，说您是否以前有过什么比如说手术史啊，您以前是不是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有没有发生过，并且服用什么药物啊，比如说女士啊，是否你之前就有妇科类的疾病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些方面呢就收集客户的信息。对，那这块呢，这块的信息呢是从就是财务状况，就是熟悉他的财务背景，到他的健康状况，这两个部分哈，我们分为财务核保和健康核保这两个部分。 嗯， 对。然后也就是说啊，保险公司在对接这个服务的时候呢，通过他的告知，我们通过这两个部分呢来给他做核定，他是不是一个标准的状况。 嗯，您再重复一下刚才说的哪两个部分？ 嗯，一个是他的财务背景， 财务背景 是他的健康状况。 财务和健康， 对对对对对， 这两个都是要如实告知的。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理解的如实告知，可能更多的是关于身体健康这一块。 对， 但其实关于财务这一块也是应该如实告知。 是的， 明白了。 嗯， 那其实如实告知就包括他问到你的方方面面，你都应该告诉他。 是的， 北京时间晚上的8:27，咱们也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聊一聊在买保险当中的如实告知这样的一个话题。稍后我们再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具有历史与冬奥特色的徽章，方寸之间展示北京冬奥文化的贵金属，以及充满冬奥元素的日用品，独具特色的冬奥服装，在店内都可以买到。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您可以拨打400-015-5151进行咨询，也可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商品。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 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南部轻度霾，夜间有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低气温零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六十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下半时段的节目将会继续跟您一起来探讨保险方面的话题，为大家请到的嘉宾也是来自于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业务总监李文平先生。李先生你好。 浩洋你好 啊， 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如实告知。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比如说想要购买保险的人，他特别惧怕这样的一个环节，叫做如实告知。 嗯， 因为倒其实倒不是说他有很多需要隐瞒的东西， 嗯， 而是他可能片面的觉得， 嗯， 所谓如实告知就是保险公司想出来的一个不给你投保的这么一个辙。你怎么样来，比如说从哪些方面来给他纠正他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如实告知不是为了不保，而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你这样的一个观念。 嗯， 因为确实是有人会觉得，哎呀，如实告知是不是就是我要把这些写上去之后，要么我保费增加了，要么他就不给我承保了。 嗯， 对吧，肯定会有人这么想。 对对对， 那你同不同意我的观点，就如实告知他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保，而不是为了不保。 嗯，我这样的来回答你。 那您说， 就是在您刚才说的最后这两个部分，刚好是我们会在投保承保哈中间有一个环节叫做核保。 嗯， 客户在这边投保，我们到承保之前呢，中间我们会有专业的审核人员来审核。 嗯， 确实会有您刚才说的两个结果。那么要么就是我们是正常承保，我们先不说哈，不正常的情况哈，就是属于可能会给他加费承保，或者甚至拒保。 嗯， 那这种加费承保和拒保的原因，可能现在我们当下哈，大部分大众都能够理解，就是这个人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了。 嗯， 我们经过对他的健康审核发现，就是我们在承保他诸如健康险哈，那么重大医疗险，那可能就不能够按照标准的客户来承保了。他和别人之间哈，要共用这样一个规则的话，公平起见，他需要加费。 嗯， 或者是呢，如果是他承保之后呢，很快他就需要理赔了，那可能我们就要拒掉他了。那原因就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保险人哈，就是保险公司收集到的所有投保人的保费，都要用于一个非常公平的平台上来， 是 为了大家呢这个保障未来的保障的风险，来做经营。那起点就是，所有的人哈，所有参与保险的这个人，尤其是被保险人，他必须是标准体。 嗯， 对，次标准体呢，我们就用次标准体的评估方式来对他进行测评。 嗯， 对，所以这个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 再到你开头讲的哈，说我们是不是想尽办法不让他承保，那个就不符合我们的规则了。因为正常的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全行业哈是有国际的游戏规则的，那么整个的保险领域里边哈，大家都是寻求着说先跟客户啊平等的交流这个信息，互相信息对等之后啊，我们就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对您的风险做管理。 嗯， 对，这是一个公开公平且合理的一个过程。 明白了。 嗯 嗯，其实就是在这一个环节确实很多人是有一些误解的。 对对对，他们有误解，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好像就在健康告知这块哈， 嗯， 事情会多一点。 是 因为我在实务当中工作了很多年，那么有一些案例哈也是可以跟您分享的。 嗯， 对，就比如说有的客户呢，他可能会在前不久啊做了一个小手术。 嗯， 对，那么他就觉得呢这个身体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可得去投保了。 嗯， 那么可是这个手术呢发现呢，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某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哈有一定的隐患，然后呢他就需要了这个马上就要需要哈做进一步的治疗，好像就对你来说哈，你觉得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正常承保吗？ 我觉得可以。 可以是吧？ 对，但前提必须是在如实告知之后。 没错， 嗯， 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针对每个客户哈，然后呢都能听取他们的现状，然后呢我们来识别。对，您可以选择您要不要投保，我们也可以选择呢我们能不能承保。 是， 对， 其实可能大家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会认为一旦说我身体得了病或者说我得过病， 嗯， 我可能就不能被保障，其实这是不对的。嗯， 对 啊， 对， 但相反，即使您没有得过什么病或者说怎么样，您不如实告知，您还有不被承保的风险。 对，其实是这样，就从一开始你刚才说那个无限告知上， 嗯， 我可能再补一句。 嗯， 其实所谓的那个你刚才说我很健康我没病，可是我没有告知， 嗯， 那就是涉及不到他不如实告知了。说我现在你要求我告知的这些事项我都一一告知了，你按照标准体来承保我了，我是一个标准的客户了， 嗯， 那么你没问到的我可以不告知，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在规则里边我们该问到的哈都问到他了， 已经很全面了， 很全面了。 嗯， 然后他告知完之后呢，他发生任何状况的话呢，只要是在我们规则范围之内我们一定会承保，因为买保险就是为了给大家买平安的， 嗯， 买一个放心的， 嗯，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大可不用担心这个，只要我是标准体就好。 嗯， 非标准体的话呢，就是还是要区隔一下他是否是一个故意行为。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哈，这个人已经在医生那里就做过手术了， 嗯， 那他不能说他不知道， 嗯， 对吧， 嗯， 但如果说他自己感觉到哪里不舒服，但他不确定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他过来投保，我们要不要承保他呢？因为没有任何 医疗的一些记录， 嗯，来证明他是不是标准体哈，我们当然可以承保。当然，如果他选择的保额比较高，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让客户哈，应该说相对被动的去告知，的方式， 就是体检。 对了， 嗯， 对，就是他，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底线，比如说，嗯，给业务员渠道哈，说多少保额范围之内我们是免体检的，那多少保额范围以上，我们就会邀请客户来做个体检。 嗯， 本来他觉得他自己很健康，可是呢，他过来体检发现了有些问题，这也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渠道，或者是通过我们自己设定规则啊，来获知客户的一些不健康状态。 嗯，那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客户，他没有任何医疗的证明，就是数据显示身体或者各方面有过问题， 嗯， 同时他的这个保额又很高，现在按说应该让他来参加这个保险公司组织的这个体检， 嗯， 然后如果体检通过了，我们才给你承保，对吧？ 嗯 嗯， 嗯。 但如果这个体检他不来呢？ 嗯， 这个环节他跳得过去吗？ 跳不过去。对，因为每一家保险公司设定的规则的线哈，这根线会有所不同。 嗯 嗯。然后可是大家都会设这个线，如果要是你在我公司，来到已经触及到了我们要体检的线，你不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召回期间哈，就给你一个时间段内，你不来体检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取消和您的这个合同。 嗯， 对，其实，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啊，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说，它肯定不是一个承诺过程，因为我们先发出的是一个邀约邀请， 然后我们再进行对他进行邀约，我们双方哈达成一致，你是标准的，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承保你了，最后变成了承诺合同成立了。 嗯，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不承保，实际上合同还没有进行呢。 嗯， 对，他晚上不来体检啊，那个合同还没有进行呢。 明白，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流程的。 嗯、对对对对对。 哎、嗯，其实刚才你讲到了这个健康告知书，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文件呢？ 这是一个，就是在不同的这个保障方案哈，因为面向这个大众来回答这样的一个泛泛的问题哈，我可能给大家分类，就是不同的那个保险的条款哈，它的告知呢就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但是呢大致来说哈，我们可能对于所有的跟人身有关系的保险呢，都会问他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身高啊，他的体重呀、啊，他的这个过往是否有疾病史呀、啊？然后紧接着我们就会问他血液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某些器官呀、啊，他有没有哪些症状、啊？我们就一直在罗列着十几个、二十几个问题哈、啊，来问他，他就会答 yes or no 就可以了。 嗯， 如果他某一项哈、啊，他有过是这样的一个勾选哈、啊，那他就要为这个是来做个解释。他。如果要是没有做过医疗记录哈，他就说明说我在体检当中发现怎样怎样怎样的，就这样的一个告知。如果要是他是在医院治疗的话呢，我们也不一定邀约他体检了，那可能会需要他再给我们提供一下哈，就是他过往的这个医疗的记录，到医院去把病案拿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综合审核。对，整体的哈，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对于所有的人身保险合同，但是结果是有不同的。比如说，买年金类的产品，它对于健康要求的不是特别的高，对，可能买重大医疗哈就相对高一点，可能买补充医疗，随时随地可能会报销的这些项目呢，可能要求的更加的详细和具体了。对，那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内部的审核来进行的。对对对， 这个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健康告知书。 对，健康告知书的整个过程。对，所以客户在投保的时候，我们都是，其实给他减轻很多负担了，让他了解我们要问他哪些就好了，他知道的就告诉我们，如实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所谓的，就是如实告知这四个字哈，我个人更觉得哈，如实这两个字更重要。对，那么当然他如实他告知我们了哈，我们就这个合同就是一个契约，我们就要用契约精神来约束彼此双方了。 刚你给我讲到这个健康告知书，它里面大部分会有比如说两个选项，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你就是和否的意思吗？ 对对对。 那比如说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问题上，可能作为被保险人他会有一个不清楚，就是你问我 yes， 我好像有也好像没有，他确实想不起来。针对这样的情况一般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能想出来好像有和好像没有的事儿吗？ 就比如说你看，比如说我身上这儿有一块疤啊、比如说其他的，这疤是怎么来的？哎，这疤是我小时候是因为得病来的呢，还是外边划的？我记不清了。问家里人，要不然就是联系不上，要不然就不知道。这个我该怎么来？ 我们一般情况来说啊。就是在问问题的方面哈，都是直接问他是否，比如说你去，被医生哈界定为是疾病的这样的事情上问是还是否。对于所谓程度上的问题哈，如果您特别担心，说你别给我说，我不告诉你，我现在可告诉你了， 对啊， 事情，对，您可以填，您可以正常填，您填完之后呢，我们审核的时候啊，说我们邀请你来做一个体检，我们看一眼。只要我们的医生认为您是标准体，这个只是以前啊划过的伤， 由医生来鉴定的， 对对对，再鉴定一下。我们的体检并不是挑你的毛病，就甄别一下您是否是一个健康体就可以了。您可以选择，然后你所有的事项都告知。对对对， 明白明白。 只要你担心的，你心存疑虑的，都可以如实告知。 是， 对， 因为肯定大家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好的被承保，而不是希望被这个东西挡在门外哈。 对对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健康告知书，我也了解到它可能里面会有很多非常怎么说呢，很细密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这个 健康告知书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繁杂的。 嗯， 那比如说在拿到一份健康告知书，无论是比如说哪家保险公司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也好，你对于比如说这个被保险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消费者一个客户来说，这样的一个健康告知书，您觉得哪些地方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或者说哪是关键点的，在其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现在在实务当中哈，看到的呢，就是可能是希望就是民众们都每一年都要规范的去体检，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再投保起来哈，就是在填写这些事项当中呢就会很顺利。因为有些人哈，就是我们问及到他家人哈，他不知道身高体重，再问到他自己，他连自己的身高体重也不够确定，就这样简单的事项都不是特别清楚的话，确实是会在那个投保过程当中呢就会如实告知这块哈，让大家呢就很难进行。我们在一线城市还好一些吧，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每年有个体检，所以常备的事项配合着你的体检哈，就差不多能够知道了。对，就是那么对于有病没有病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是看你是否是在医院的门诊啊或者住院这个渠道当中去做治疗，然后自己就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层面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会选择买保险，会直接跟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进行交流，人对人，这相对来说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全面的一个方法，也是大家现在目前比较推广的一个方法。但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喜欢比如说在网上来购买 对 网上购买保险产品也会牵扯到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包括这个健康告知，但这个是人对机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值得提醒大家多加注意的地方？ 对，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尤其是在当下的话呢，很多互联网平台哈都是做一些那个补充型的医疗呀，给大家提供方便，比如说外出旅行的旅行险呀。我觉得涉及到问你问卷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确实是要认认真真的就是在问卷当中呢过目一下，而不是说所有的都是 no 是吧，所有的都是否。那如果问及到了说你确实有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要秉承着在这个保险的基础理论当中或者是保险法当中规定的最大诚信原则来呢告知我们。因为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因为保险公司对于所有如实告知的客户啊，一定会是呢就是以契约要求的保障内容哈，来为将来他的风险履约的。那么对于您不如实告知，你也会承担我刚才说故意行为啊过失的这个告知哈，没有不是故意行为哈，也都会承担着我们不能够履约解决你风险的问题。所以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最真实的答案比较好一些。对， 我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因为好像之前有朋友了解到，比如说我们跟业务员交流啊，健康告知这些相对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传统方式，比如说网络我们就把它叫做网络方式，好像在健康告知这一块网络上他所提的这个问题的数量包括他的这个繁复的程度要比传统的要简化的多， 简化多， 对不对？ 对， 就包括问题的数量它都会少很多。那比如说同一款产品，网上问的少，传统问的多，那肯定很多人会选择网上。那这个选择仅仅是一个问题多问题少的一个差别呢，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消费者的利益来说传统的跟网络上的其实也是有一些区分的？ 有很大区分。对，因为咱们中国呢就是主体的服务方式呢都是保险营销员这个上门服务的机制，就是 agency 上门服务机制这块呢就是它有很多地方是应该说网络代替不了人的。那么互联网平台上的一些产品哈，它有很多保障内容是我们保障当中的一个部分，并不是一个全貌。而我们就是顾问上门服务的话呢，这种机制哈，每个保险公司它的这个业务员上门服务呢是带去了这个保险公司的周全服务，它同时这个业务员也具备着到客户这边来那个收集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面对面沟通哈，能够给客户呢解决更复杂的全面的这个家庭保障规划服务。而互联网呢只是买一个产品解决某一件事某一个担心， 而我们呢会系统的给您呈现出来保障的全貌，这是就是很不同的一个过程。 嗯， 对，应该说简单易行的，在规则范围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允许在网上。目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在平常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小的渠道当中哈了解的时候也能够知道，那它只能是一个部分，而我们的上门顾问呢能够给到全部。 嗯， 对， 那我大概这么也是明白了哈。 对对对， 问题问的少，它相对来说给你的利益就少。 是的， 嗯， 对对对。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如果你不如实告知，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 嗯， 那现在我们来讲讲，比如说我要如实告知了， 嗯， 那对于消费者或者投保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即使我如实告知出现问题了之后，又会有怎样的一些结果呢？ 嗯。今天我还在看一些文章， 嗯， 那么就是在古罗马就非常崇尚那个契约精神， 嗯嗯嗯， 保险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契约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在对于保障安排当中哈，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就是能由保险公司为你分担风险的就让他为你分担风险，不能的话呢就风险自担。 嗯， 如果是我们没有提前为自己做好准备，已然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状态哈，你就让保险公司为你做个评估，做他们能做的就可以了。 嗯， 我觉得大家在首先在认识上啊，心态上要摆着一个比较客观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情。对，然后呢如果有你特别想针对的事项啊，矛盾就在这儿，你特别想要的呢反而他就会什么细细的要问你， 嗯， 对吗？而风险面前哈，特别想要的时候，通常的是啊自己可能某些地方出了问题哈，那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诚实的来与我们保障渠道沟通，然后呢认真做个评估，不一定是最糟糕的结果。 是， 对， 嗯，因为如果说您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如实告知，到最后如果发生理赔方面的一些纠纷的话，这个其实在国家法律上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是的， 那大概能不能再给我们最后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国家法律当中关于这个如实告知保险活动当中这个如实告知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怎么的一个规定呢？ 嗯嗯，我就把保险法当中的几个条款哈给大家说一下。 好的， 就咱们国家的保险法当中第五条就说到了呢，就在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哈履行义务的时候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嗯， 这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条款。那在第十七条的时候呢，他就在订立保险合同当中啊，对于保险公司呀，对于投保人啊，对于被保险人哈，都做了一些规定。 嗯， 他规定的说，保险人应该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说哪些地方我们不保，哪些是我们保的内容，那并就这个保险标的，也就是说我们担心的风险， 嗯， 或者是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那么投保人哈应该如实的告知。 嗯， 这是在十七条当中。那如果故意隐瞒这个事实的话呢，不履行这个如实的告知的义务啊，我们可能会因为他的这个故意行为哈，然后来未来呢是不履行哈对他的偿付， 嗯， 或者是部分不履行。那么对于后边的话呢，如果是说他说我并不是 故意的，嗯， 我是过失的， 嗯， 我没有告知，我不知道哈，这个事情我需要告知你。那么对于发生的事故呢，如果有些严重影响，我们保险公司也会对保险合同解除。然后呢，但是我们不会有可能会不承担哈，或者是部分不承担这个保险金，保险的赔偿责任，但是我们可以退还他的保费。 嗯， 对，这是在保险合同的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呢也会规定了，当然这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不是特别重点的哈， 嗯， 那也是，但是我是我们这个业务渠道当中的另外一面，就是保险人就保险公司， 嗯， 也要向我们的客户如实告知的部分，就是我们必须告诉你哪些是我们的免责条款， 嗯， 比如说你是故意行为的，你是违法犯罪的，违法拒捕的哈，或者是军事战争和爆炸这样的一些特殊事项， 嗯， 在我们的条款当中明令规定了是免责的，那我们就是不赔的。对，这些呢都是要如实告知给我们的投保人的。 对，其实所有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如实告知，不仅仅是这个作为投保人